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嗱，复活节假期就在即啦。琴日咧，阿鲍生你就冇到啦。咁我请咗即系呢个青年才俊啊，香港呢位即系学贯中西啊，得廿几岁呢个卢安迪咧，就系、是、讲中西文化嘅，譬如呢啲系大题目嚟嘅，永远讲唔晒。 系啊，不过真系讲佢好犀利啊，因为咧，你我谂翻自己二十几岁嘅时候咧，真系乜都唔识。 系 大学毕业之后咧，懵懵懂懂。 系、啊、我哋琴日就研究呢个问题。 嗯， 這個、呢个咧就而家咧就整个世界，特别是香港，包括中国人社会，是缺三色的社会。 三色。 三色。 三色雪糕。 三色啊。第一缺什么呢？缺知识。 嗯。 啲人唔睇书啦、啊。 嗯。 是吧？第二呢就缺什么？见识。 嗯。 是吧？即是冇见解啊。是吧？第三缺什么呢？就缺常识。 嗯。 做一个有理性同埋保持清醒的世界公民呢，呢三色系不可区别。 嗱，我唔系话反对你，但我又觉得唔系、哦。你都知而家网络世代咧、 啊，一就系 上网 Google 就有知识。 冇错。 嗱喺讨论组里边，个个都有见识，系咪先？ 好似系嘛？ 个个都系啊，一家之言 吓。 咁点会冇咧？ 所以咧，你各位有听开光明顶咁多年咧，我哋咧系尝试啊，系走喺呢个愚昧啊，尝试啊之前，嗯、就系、是、咧。当你讲到吓、啊，即系乱晒龙啊！喺个世界，喺香港呢个社会咧，嗰啲咁嘅是非冲突同埋政邪混乱嘅时候咧，我就手提倡一样叫逻辑。 嗱、嗯， 而家通街都讲呢样嘢啦，啊，连大陆嗰啲发言人都讲咩政治逻辑啊，系咩呢个逻辑？首先政治逻辑系好好笑啊！政治正因为唔讲逻辑。所以我哋要破解嗰啲政客嘅方言， 政治同逻辑根本系不存在， 唔系系直情系对冲啊！ 嗯， 政治系冇逻辑嘅，有啲人话政治伦理呢、這个更荒谬啊！政治系冇伦理嘅，之所以要用常呢、這个叫逻辑同埋伦理啊，强调一样嘢咧，就系、是、嚟到对抗啊一啲政棍。嗯政客啊，佢哋散播嘅方言啊，呢、嗯、啲方言咧，好多时候咧系似是而非， 嗯， 系嘛嗱，所以咧呢个咧就讲常识。好啦，常识之外咧，净系得常识系唔够，你有广博嘅知识。嗱，而家呢个咧就是、书展啦，今年我希望嘅开办啦，七月几啦，好多人去逛书展啦。但系平时冇书展嘅时候咧，我留意坐啲地铁啊或者交通工具，冇乜几多个香港人揸住本书喺度睇嘅。 嗯， 我而家有时搭地铁，我唔敢揸本书喺度睇，我明明个袋里面有本书，因为咧即系正好似嗰个荒谬剧嘅犀牛啊，一条街全部啲人变晒犀牛嘅时候，你仲系未变咧，你会觉得好 odd 啊。我唔敢揸住本书喺度睇咧，惊俾啲人又你做咩扮嘢啊？哦，你条友阿鲍伟聪啊，我知你好醒啊，揸住本书喺度睇咧，呢啊系一道香港一道最美的风景啊，系嘛？咁呢个冇知识，第三就叫见识。嗱，有知识同埋有常识系冇用嘅，最紧要咧就系有见识。嗱，见识咧就包括咧。你读书读得咁上下，同埋咧有咁上下嘅世界社会嘅经验，包括咧你自己个人遇到一啲不为人所道嘅挫折，再包括咧呢、这个叫旅行，再包括咧你日后咧学多一两科嘅外语，系咪？同埋你嘅人啊，即系嗰个智慧嘅增长，于是你对一啲咧好混淆，同埋啲世人认为好混淆，又或者好模糊嘅。大问题，你有一种睇法，呢种睇法你一讲出嚟咧，嗱，唔系个个都要同意嘅， 嗯， 但系似就喺有好多人会觉得，哇，你一针见血、哦，系嘛？嗱，呢、这个所谓一针见血咧，就系见识啦， 嗯， 系嘛？嗱，其实就喺一个有言论自由同埋思想充沛嘅社会咧，一针见血唔应该系一种优点嚟。咁我有时即係近年呢令我好忧虑嘅时候，我就见有时喺街呀喺啲地方见到一啲唔相识嘅一啲市民啊埋嚟。 佢恭贺我啊，又或者话啊，晚晚听你光明顶好嘢，一针见血。我听到呢句说话，我唔系好舒服。 嗯， 因为其实我冇咩一针见血嘅柏拉图式嘅啊，划时代嘅智慧见解。我只不过你所讲嘅所谓一针见血，只不过系我凭常识同埋逻辑讲出一套啊，其实已经混淆咗，同埋咧。嗰塊鏡啊，及我只係撥開啲塵，嘗試啊，係回復翻鏡嘅基本功能。呢、這個唔係一針見血喎，係嘛嗱？所以呢個叫活喺呢個世界咧，你要保持清醒，就要三識，叫做咧常識呢、這個常識同埋呢個見識啊，常識、見識同埋知識。 我諗一針見血即係呢個當然係一個即係讚美嘅詞語啦。但係喺我嘅睇法呢，只係童話故事裏面國王的新衣嗰、那個細路仔做嘅事啫。因為呢喺而家個混沌嘅世界，或者叫人雲亦雲嘅世界啦，咁啊好多人呢都係跟住主流或者大部分嘅意見呢去發表嘅，咁好多時咧就點解 去發聲啊？而家好多發聲嘅機會，因為啲群組多啊，同埋啲社交網絡多。 咁好難咧去即係喺當大部分嘅人講緊一個輿論或者係一個見解嘅方向，你要講出另外一種立場， 同埋一針見血有啟示性嘅。嗱，我舉喺度舉個例， 好難嘅。 嗱，我喺度舉個例先 ，OK？ 嗯， 我哋都知道希臘。同埋羅馬，係西方文明啊嘅兩大源頭。OK， 嗱，希臘咧同埋羅馬咧各出咗一個聖人，希臘嘅聖人咧就叫做蘇格拉底，羅馬時代嘅聖人咧就叫耶穌，係咪？但係蘇格拉底同耶穌咧喺佢哋各自所屬嘅希臘同羅馬咧。都是以異見者的身份出現的，同埋各自咧都是結局淒涼的，是被判死刑的，是不是？是死於非命的，是不是？蘇格拉底雅典咧就被判咧佢散播的思想啊，是腐蝕青年啊，但是咧於是咧就被判咧係飲毒酒而死啊，所以咧蘇格拉底最後佢死嗰幕咧，佢啲弟子係記述咗落嚟啊。佢揸住杯毒酒咧，系非常之镇定，一饮而尽。但系苏格拉底之死嘅判决咧，系透过一个民主嘅城邦嘅雅典啊，去作出嘅。即系话苏格拉底唔系俾任何一个皇帝啊，系下令，哇！你這個呢个咧系想谋反，或者你苏格拉底讲嘅呢句说话，或者咧呢一扎嘅论说系想颠覆国家。于是咧，呢、這个叫皇帝咧就大怒。判處呢是死刑，或者呢個呢處於大辟，或者呢個豬狗族，唔係咁嘅。佢係透過個民主嘅程序判佢死刑，呢個係一個諷刺嚟嘅。嗱呢、這個呢其實蘇格拉底之死呢，佢整個審訊過程呢係好合乎民主程序嘅，呢、這個第一係咪？好啦，到咗羅馬時代，耶穌之死係點呢？我哋知道呢係羅馬在巴勒斯坦的总督比拉多是主持了这场审判，但比拉多有生杀大权，但不是他去判代表罗马皇帝 Tiberius 呢去处死耶稣，他是交给一个犹太祭司的陪审团，你们去决定这个叫耶稣的人应不应该死。我呢就告诉你，甚至比拉多告诉他们边引导陪审团，其实我不认为应该判他死刑，不过而家咧，不由你哋决定。于是下边班祭司咧，个个都话要钉死耶稣，因为佢觉得耶稣嘅那个影响力令到佢哋不安。于是比拉多攞个盆，有盆水，然后洗手。嗱，呢个系你哋判决噶，唔关我事啊。所以喺比拉多时代判决耶稣咧，比拉多判决耶稣死刑咧，系陪审团判。嗱，苏格拉底系死于民主审判。耶稣是死于陪审团，即是小圈子审判。OK， 好啦，但你睇下二千年后，而家香港确立个国安法，系连陪审团都冇，更加唔好讲话有民主。嗱，呢个系中国，但系其在五十年代一度咧系有农民公审嘅。嗱，嗰个公审咧又同呢个雅典嗰个叫公民嘅民主审判系两回事。嗱，咁而家睇希腊。 是民主处死这个苏格拉底，罗马是陪审团处死耶稣，但是中国三千年文化处死异见者呢，处死异见者全部都是不经这两个这两种审讯，你知道，譬如说雍正、康熙、文字狱全部是皇帝亲自用朱砂是预判，嚟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唔使讲啦，系嘛？好啦，到而家你香港，由英国殖民政府留低嘅呢个陪审团制度，一用到国安法系冇嘅。咁嗱，由呢个角度去睇，叫希腊罗马嘅西方文明同中国所谓嘅三千年文明，你话高下判立判啊？你话对于人权嘅保障？同埋對於思想自由啊嘅維持，啊，同埋審判嘅公義嘅比較，咁你話高下何在咧？嗱，我頭先呢個問題啊，我冇一個結論 ，OK？ 因為咧 ，to be fair， 我無謂咧結論，我提出個問題啫。但我提出呢個問題本身就係一種見解，因為冇人由呢個層次三個層次將蘇格拉底之死、耶穌之死同而家國安法嘅法官或者国安处啊，去起诉嗱，而家话包括呢个叫资格审查委员会嘅裁决系冇得司法复核，一齐啊系攞嚟 compare 或者叫 contrast 系咪？ 嗯， 啱唔啱啊？ 嗱，拉远少少啦，如果讲到陪审员制度咧，都有人咧去曾经提出个质疑，因为来自西方呢个咁嘅制度，咁啊陪审员虽然咧都系有一定嘅资格要求， 冇人话陪审团系 perfect 嘅， 系啊， 冇人咁讲， 系咁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平衡咗咧法官咧个人嘅一啲即系立场嘅见解，咁所以咧就即系用普通法之下咧就。即係行之有效啦，咁啊去到而家嘅國安法啦，咁啊據說咧，其實係為咗保護啲陪審團咧，先至唔撤嘅。 點解？ 因為無論咧判有罪或者冇罪咧，呢啲陪審團咧可能都會受到一啲 有啲咩？ 即係唔知係滋擾啊，或者後果啊，或者係報復啊？有啊， 有咁嘅解釋咩？ 有， 佢冇聽過。 有說法就係話，其實為咗避免呢啲陪審團咧係。即系任何嘅判决咧，系会令到佢哋引起佢哋嘅一啲后果，不必用麻烦。咁啊， 有咩麻烦？ 你信好唔信好啦？咁啊，系咁解释啊，系嘛？即系 我知啊，即系惊呢啲陪审员判，譬如话判肥佬黎冇罪嘅，先会有麻烦。 系判有罪又会有麻烦，判冇罪又有麻烦。 即系咁个法官 咧，唔好啦。 啊，咁样 系啦。咁个法官唔系普通人啊嘛， 呢个咧我哋系 throw out a question。 咁唔系，即系如果讲我哋讲见解啊，嗱呢个都系一个。 我提呢个问题本身都系见解嚟 嘅。冇错，因为呢个陪审团唔设立嘅原因啊，咁有个解释，呢个解释咁你有冇一个见解可以去解读或者去评论 咧？呢度就涉及咧呢个叫中西文化高低嘅问题。 嗯。 这个反而我觉得冇乜绝对嘅答案。 嗯。 你可以话中国式嘅司法包青天係呢个叫侦查检控同埋判决都係集于一个叫包拯一个人身上。係比起西方嘅司法呢嗰、那个叫做法官检控同陪审团嘅权力分立呢係更加优秀，你可以咁讲。如果你咁讲嘅时候，请问个逻辑何在？ 嗯， 理据喺边？系咪？ 嗯， 嗱，呢个就系一个有言论同埋有思想自由嘅社会咧，系应该准予至少喺课室探讨嘅问题 啊。仲有一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要呢种咁嘅自由思想嘅辩论又好，评论又好咧，你首先你要掌握到嘅知识或者常识咧，系要假定 系 自由同埋充足嘅，如果唔系你喺一个地方，我唔知系呢个咩地方，一个国家收到嘅资讯系被屏蔽或者系不足或者唔系全事实之全部， 系残缺嘅。 系咁，你攞佢嚟去做陪审团咧，咁啊死得多， 咁啊死啦， 咁啊死得人多啦， 咁啊死得人多啦，冇错啦。 系啦，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 所以有出版自由就係咁解， 嗯， 係咪？ 所以簡單獨追求一個司法上嘅跟西方嘅司法系統放落去咧，係唔得嘅。依、這個只係 即係你俾咗啲刀叉食人族嚟去食人一樣。 所以香港電台呢個電視部有一個節目叫午夜廣場。 嗯。 嗱佢係開始香港電視史上是第一個由幾個啲年輕嘅或者啲學者咧，都係有時佢哋嘅 presentation 方式我略嫌太過學術，即係當自己喺大學俾 lecture 呢個咧係唔接唔通好多嘅大眾，但係一個好嘅嘗試嚟。但係而家嗰個節目咧就封咗啦，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 今个长假期一年五日 ，BMW 海运大厦复活节车展，列阵十款王牌型号，更可即揭即享彩蛋礼遇，包括送首年牌费、海光城礼券、现金回赠高达10,000元等，每日限定20只。首展全新5系 Premium Edition、X1 Sport 及 X3 Luxury Plus， 另有高达30,000元 trade in 优惠。把握 BMW 海运大厦复活节车展额外奖赏，尽享节日礼遇，优惠受条款约束。 23楼开 show 啦！剧场空间呈现23楼搞笑友曾志豪、倪炳郎、杨吉晒、容兆胜、哔哩吧啦撑住香港。4月8至25，沙田、屯门、荃湾大会堂，23楼搞笑友火速加场，陪你入场笑山饱。票价100至280，城市售票网发售。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嗱，头先我提出呢个问题咧，就首先你要有一啲嘅知识嘅基础，你要知道西方嘅来源系希腊同罗马，你要知道咧苏格拉底呢个人，亦都要知道耶稣呢个人，你嘅知识亦都包括两个人嘅分别嘅死亡嘅方式，嗱呢个咧系足够嘅知识嘅基础，系咪啊？ 嗯， 好啦，咁。再加上呢个叫通呢个叫见识啊，见识就系点样将苏格拉底同埋耶稣之死咧系连接到呢个所谓嘅意见啊，系历代啊跟住2000年来中西或者全球啊包括欧洲都得噶黑暗时代，譬如话呢个华伦天奴系嘛，嗰时个黑暗时代不过系主张爱情自由啊嘅一个咧神父啊。系嘛？系被处死啦！呢啲咧就系连结到呢个中西2000年对于异见者嗰个权威或者叫帝君主对于异见者嘅处置嘅方式，包括欧洲黑暗时代宗教裁判所，系判处嗰啲哥白尼或者伽利略啊呢啲咁嘅人嘅重刑啊，系嘛？然后将佢连结到中国文化2000年来嗰啲知识分子。叫上奸皇帝话咁唔啱，于是遭到若干暴君当场咧系击杀，系嘛？咁然后咧喺常识嘅嗰个角度嗰、那个层面咧，就去问到底中间发生咩事？香港啊呢、这个陪审团嘅制度同埋国安法啊呢种咁嘅方式啊，是否合理？嗱，呢个用常识去推论，系嘛？啱唔啱啊？嗱，咁样先至系一个知识型嘅社会啊嘛，系嘛？呢个林郑成日都话嘛，要有创意啊，有咩科技要创意啫，思想都有创建噶嘛，系嘛？ 嗯，我谂， 但系而家你中国人社会嗰种实用主义咧，系唔，佢系非常之排斥人民方面 humanities 方面嘅创建，因为佢觉得危险啊。但系科技方面嗰啲创意咧，创新啊，佢就非常之鼓励啊。因为佢想追上美国嘅嗰个 IT 嘅硬实力，呢个就翻翻以前洋务运动嗰阵时嘅阿叫文系嘛？ 系啊，咁而家咪成功咯。譬如话你引用嗰啲人面识别啊、大数据啊、包括埋嗰啲天眼啊， 要用嚟做乜嘢？ 系做乜嘢咧？咁呢啲系其实即系自所谓清代嘅洋务运动嗰个精神，而家。话反而真系成功咗，利用西方嘅科技咧去进行一啲咁嘅管理或者系政治，咁啊完全系符合咗洋务运动嗰个精神。咁但系对于西方嘅一啲无论系政治制度啦、自由民主思想啦嗰啲咧，就全部拒诸门外啦，甚至认为咧系唔符合 一啲东方社会嘅制度。咁啊，呢种呢就即係而家呢就变成一种主流嘅 意见啦。咁嗱，我想讲唔係呢个现象或者呢个咁嘅事实究竟係对定错。当渐渐觉得呢个咁嘅即係所谓取舍呢係一个好符合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政治律嘅现实嘅时候呢，有人係相信係啱嘅。即係等于百几年前洋务运动嘅时候都一样，都会觉得喂，我哋淨係学佢嘅科学技术工业技术就得㗎啦。佢嘅政治或者係嗰啲宗教文化呢，我哋唔需要嘅。 所以你喺呢个层面呢，你而家回顾返，其实中国人呢有好多大问题呢係未解决嘅。例如你头先我叫咩叫现代化。另外一个呢就係对待呢个叫言论自由。有呢个叫官方或者权力嘅处理嘅那个叫态度问题。第三，另外仲有中，就是我哋就快啊，亦都会咧开始探讨嘅中国到底有冇哲学。首先乜嘢叫哲学？我认为哲学必定由逻辑开始，由呢个思辨为过程，然后到最尾咧系以美学告终，美学。呢三段咧系缺一不可嘅。 咪同埋你讨论哲学都系可能已经系太过。 咪有啲人都将佢故作高深啊。 係唔係高深，我意思係即係嗰个係中学嘅課程啊。 咪法国人而家有香港有啲知识分子，而家人哋法国中学就读哲学喎，小学读哲学。 当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化你冇呢种思想同埋言论嘅自由呢，其实係唔使讨论，唔使讨论哲学。 唔使讲。 因为西方嘅哲学係通过呢个辩论啦，或者是思想辩论 是 作激荡啦，先至会产生。辩论 是逻辑开始，逻辑就是那二十六个字母嘛 ,ABCDE 嘛，是吗？你连逻辑都没有啊，他怎样去辩论啊？怎样独立思考啊？是吗？啱唔啱？然后到最尾不要讲和谐啊，是吗？所以是很大镬的，你知不知道？在整个中国人社会，你说鲁迅啊、梁启超啊呢啲咧，胡适啊，多多少少由佢哋嘅角度睇出问题。但系啲问题有冇恶化，同埋最终个核心喺边度咧？呢三个人都唔系好睇得透彻。我新闻翻嚟再讲。 坐定。 咁头先讲呢个叫做三色咧，其实对于一个人啊，喺而家喺二十一世纪呢个网络社交媒体泛滥嘅时代，系要带住清醒嘅头脑咧去独行啦，一个必须嘅条件。咁对于某啲职业，譬如话对于编剧嚟讲咧，更加需要啦。咁啊，仲要加一样嘢叫想象力啦，系嘛？因为咧，除咗你做编剧，你要有足够嘅电影知识啦，睇过好多大师经典啦，你要记得啦。同埋咧，你自己又要编个故事出嚟，要合情合理啦，叫意料之外就情理之内啦，系嘛？咁仲有就系你自己个人生经验对人性嘅观察啦，系嘛？咁啊，偏偏咧编剧呢个行业咧，喺香港嚟讲咧，那个受到尊重嘅程度，同埋以佢嗰个得到嘅酬金嚟到挂钩咧，系不成比例啦，系嘛？ 咁啊，即系依样嘢咧，都系老生常谈噶啦。因为如果用即系职业嘅高低或者系搵唔搵到钱嚟讲咧，编剧唔系一个好容易搵到钱嘅职业。咁啊，你得到嘅满足感咧，亦都唔系来自纯粹系嗰个剧本费嘅。我谂其实好多时候都同一啲即係后生嘅编剧都讲同一番说话，就係如果你决定要做编剧，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唔係用金钱呢去量度你嘅满足感同埋成就。咁呢一点呢，就我諗从事好多编剧或者导演或者演艺行业嘅人呢，都有一个咁嘅想法。不过而家特别呢，我觉得难喺边度呢，即以往呢香港因为即相对地言论自由同埋创作自由嘅空间呢就比较大。咁所以点解 即係香港嘅電影喺八九十年代啊蓬勃啦，或者係即係影響曬成個東南亞甚至世界啦。咁啊，而家點成日啲人話電影已死啊？前一排都有人講呢個話題啊。咁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嗰個創作或者係題材係保守過以往好多好多。如果你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咧，就算你有頭先陶生你講嘅三色咧，都唔能夠俾依個有才華嘅人咧去發揮到嘅。甚至有啲時候咧，即係有人講啊，嗰個創作嘅自由同空間可能仲差過中國大陸添。因為中國大陸有一啲題材嚇，咁啊。佢都好大膽，因為佢哋係會嘗試去所謂踩灰色地帶啊，或者係擦邊球啊。但係即係而家我諗香港嘅電影好兩極，兩極就一係就係去合拍或者國產片嘅方向，即係完全係以中國大陸市場為先。咁另外一種就係我叫做社會性嘅電影，就係、是。好多讲及社会问题啊，或者系一啲弱势社群啊，即系奥斯卡好中意嗰啲咧。 啲年轻嘅 系啊，咁冇咗中间啊，中间咧嗱，有时嗰我哋叫做以前我哋嗰啲中产嘅电影啦、喜剧啦、爱情啦嗰啲，哇，完全咧消失晒啊个题材。我唔系担心嗰啲审唔审批，系调转系而家个题材系好少。除咗以往啊，以往都叫得嘅叫警匪，就系、是、另外一啲咧，就系头先我讲啊，弱势啊，社会问题嘅戏。咁啊，而家连警匪都唔得咯，因为咧，好似有部片风再起时，因为技术问题咧，喺个影展里边都要抽起咯。咁连警匪都冇埋嘅时候咧，咁你话即系点算咧？咁呢啲就系即系而家。呢、这个世代嘅面对嘅问题， 呢个叫主管嘅政府嗰啲人啊，系缺乏常识，或者佢哋唔系缺乏常识啦，或者佢哋知啊，但系为咗佢哋嗰份人工啊，系嘛，佢咁做啦，系咪啊？所以我哋就算由编剧嗰个角度去睇，今日林郑月娥去解释呢个叫选委会召集人制度吓，同埋呢个叫资格审查委员会，睇佢嗰番独白都觉得莫名其妙。 我睇唔明啊，真系我全部字都识，但系我睇唔明。 有线电视访问佢咧就有讲，喂，呢、这个叫资格审查委员会系乜嘢？咁咧，佢就话要审查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同选委会参选人系嘛、是否拥护基本法，是否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嗱、这个、呢个咧先讲呢个资格审查委员，我一早已经话最大嘅问题就喺呢档嘢嗰度。嗱，如果除咗呢档嘢，仲有一个叫做，仲有一个叫选委会召集人制度啊。选委会召集人制度又是另外生一嚿嘢出嚟。先讲呢个叫资格审查委员会。嗱、我哋读过呢个以前呢个叫李天明啊，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其实佢其实都系施成呢个罗素嘅嗰阵时辩论呢个无神论啊嘛。佢话上帝是否可以制造到一嚿佢自己举唔起嘅石头啊嘛。 系。 嗱，你用呢个叫通识又好，咩都好。你如果记得李天明喺三十年前啊，煞有介事或者叫喺中大啊，系引起一场争辩论咧，就系上帝是否可以发明一嚿佢举唔起嘅石头，创造嘅啫，举唔起嘅石头。你问呢、这个叫资格审查委员会，到底边个有资格坐落去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嗰度审查人哋嘅资格？ 佢解释咗咯，特区主要官员啊嘛。 O K。嗱，我想问啦，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咧，佢系要审查候选人是否爱国同埋是否效忠基本法。呢、这个第一。第二，呢、这个资格委员会咧达成嘅审查结论系不准司法复核。换言之，呢、这个司法呢、这个资格审查委员，我简称叫资审会啦，佢嘅权力咧系由在终审庭常任及非常任法官之上。一言九鼎嘅，嗱呢、这个权力系大到不得了嘅。而家就问啦，既然你个权力系咁大，咁边个去审查 你坐落去呢个叫做资审会啊，嗰、那个、那个资格咧， 嗯， 咁即系叫所谓嘅个大陆任命， 中央 任命， 中央。 好啦，你讲到中央任命咧，就即系讲一个神学嘅问题，你唔好问啦。总之呢个世界宇宙系上帝创造嘅，你唔好再去问嗰个来源啦，系嘛？所以呢个叫通，呢、这个叫其实都系一个通识咁样，用神学啊嚟到去解拆啊林郑月娥所讲嘅。系嘛？ 嗱，如果 你变咗宗教咯，你唔好问咯， 系 到最尾啊，因为你问唔到啊。喂，上帝可唔可以创造一嚿重到佢自己啊都举唔起嘅石头？因为李天命又答唔到，罗素又答唔到，系一切逻辑都解答唔到嘅。咁即系话去到嗰度咧，系遇到一块墙壁嘅，你唔好问，系咪？ 嗯。 但系你香港呢个唔系啊嘛。嗱，我举例嚟讲，一旦经资审会作咗个裁决，话某某 A。是不符合参选立法会的资格。而这个消息一旦漏了出来呢， A 这个人啊在个社会上面的基本名誉是受影响的嘛。 嗯。 喂，你不爱国喎、哦。你是被资审会裁定是不爱国喎、哦。咁我不但我冇得去参选呢，而且可能我生意啊同埋我出嚟做人啊，我啲群组啊，我出去飲茶啊，人哋隔篱啲台啲人啊，我喺狮子会扶轮会啊嗰啲，啲人唔愿意同我来往，同埋呢啲人唔同我打高尔夫喎、啊。咁我呢个损失啊係仲大喎、啊。冇人同我 partner 做生意喎、啊。我一系 A 嘅话，我估我掂量呢个后果，我宁愿唔选啦，系咪先？ 嗯， 就曾玉成一个例子啦，即刻嗌投降啦，我唔选啦，系咪？ 嗯， 好啦，呢个仲系第二个逻辑引申嘅问题，坐落去资审会啊，呢啲人啊，佢话咩退休咩高官啊呢啲，但退休法官又唔受佢玩喎， 系啊， 退休高官就得，系咪啊？系咪？ 佢话特区主要官员啫，冇话退休高官。 O K， 咁既然坐落一个权力咁大同层次咁高嘅资审会啊。嗰十个八个人，佢哋平时佢哋嘅行为，当然亦都受到香港法律约束啦，系咪啊？ 嗯。 嗱，譬如话商罪科或者叫有人去督呢啲资审会啊，呢啲大帝啊，啊呢班大帝背脊话佢哋有贪污嘅嫌疑，咁廉记会唔会去查佢哋？ 我问一个又系逻辑问题。 你讲逻辑问题， 特区主要官员担任啦，咁当然系。在任噶啦，你讲特区主要官员， 佢冇讲在任啊，佢可能可以退任啊。 唔系，我用 暂时在任、啊， 我当在任啦。咁啊，即系当届啦，即系喺呢一届里边。咁、而去审查下一届参选嘅行政长官嘅参选人，究竟符唔符合资格？ 嗯， 咁好特别、啊，我觉得我唔好讲话。 咪有冇私心啊？你话或者有冇 唔系私心？喺呢个有冇一啲利益嘅冲突？即系譬如话，即系我而家帮紧当任嘅行政长官，假设佢要连任， 系佢要争取连任， 佢要假设啦，我假设啫。 但系标咗另外一个胡苏贞又话想选， 唔系胡苏贞，我唔理边个啦。但系而家系由而家嘅行政长官下边嘅特区主要官员去 得权 去审批，将来嚟紧参选嘅参选人。符唔符合某个资格？ 嗱，譬如话盛嚣陈呢个甚嚣陈尚全嘅叫个梁振英想翻烟，如果佢下一届梁振英又想报名 ，OK？ 嗯， 咁咧佢自己要唔要通过资审会？而呢个资审会里边坐紧一个资审委员，叫做聂德权，系阿林郑嘅头马 ，OK？ 嗯， 而聂德权咧喺整个过程里边唔知有咩国安咩，突然间话呢个人我裁定。是不符合参选资格，哇，咁大新闻啦！你知唔知啊？喂，冇得上诉喎、 啊。我又试下， 喂，呢个系咪变咗有一个入咗去嗰叫上帝可唔可以发明佢举唔起嘅重到举唔起嘅石头嘅悖论啊？系咪？ 嗯， 系好多 paradox 啊，里边我哋用希腊嘅哲学啊，呢、這个名词啊，系出现好多 paradoxes。呢啲 paradoxes 就包括嗰、那个呢、這个叫做时间旅行啊。当有一个时空穿梭机可以呢带到你去50年前而前面行迎面行过嚟嗰、那个系你老豆嘅时候，你一枪杀死佢之后，你仲有冇得出世呀？ 咪仲有 呢个叫 paradox。 仲有一样有趣系佢话并非所有都系经过。 系呀。 审查要有怀疑。 呢个系新嘢嚟㗎，系今日先讲㗎。 系呀。 好啦，广告返嚟再讲。 人杰地灵。 光明顶。 龙形、虎形、 华形。 哎呀，你赢晒啦！ 使乜讲，师妹要 keep 好头发，先至 keep 到发型。 点 keep 噶？ 就系、是、日日 keep 住用发再生护发系列，佢抑制细菌，止痕止痒。仲防止脫髮。 哇，破解到个头发嘅困扰啦。等我去万宁、华润堂、惠康、HKTV Mall 买先。 依家上发再生网店 ,haeshop.hk 都买到。头发嘅事几时都系发再生嘅事。趁假期睇货 van， 4月2至6号嚟标志全新九龙湾陈列室，全线商用车 Expert Combi Traveler Partner 将同场展出，仲可以拎走复活节神秘礼品。标志货 van 悭油，载货量高，设备齐，售价由21,800起，快啲嚟拣翻部深水搵食车啦！查询2834-4233。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嗱，呢个资审会嘅产生同埋运作咧，系会产生好多希腊哲学里边所讲嘅 paradoxes。嗱，头先我讲咗第一个啦，好啦，第二个，你呢个坐落去嘅咧，你唔好先讲怀疑先啊。你一阵你留你嗰 part 字讲，迟啲字讲你嗰 part。就是审查一个候选人是否爱国，是否呢效忠国家嘛，是不是 效忠香港特区。 效忠香港特区嘛，即是不是符合爱国者治港嘛，是不是啱啱 咁应该两者并无冲突啦。 好啦，嗱，而家我假设有一个人叫做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 ,ok? 何志平一想返嚟参选特首同埋参选立法会。 假设性啫你。 我假设，我希望佢今晚如果何局长听到咧，嗱，我希望你复出，因为而家香港十年以来，你讲到话叫爱曾经治港嘅爱国者，边个爱国得多过何志平先？ 嗯， 佢系爱国到咧系为老董咧系顶咗铺劲嘅，爱国到咧系为国家喺出边联合国做事，于是俾 Donald Trump 呢个帝国主义政府装弹弓，然后投入黑狱。OK。佢爱唔爱国？如果佢系符合爱国者治港，系咪？不止佢系应该咧，如果佢要出嚟选咧，佢应该咧一定通过资审会。我仲提名啊，或者引荐佢系第一个坐落资审委员会里边，系做有份审查人哋嘅嗰个嘅委员之一，因为佢最有资格，系咪？ 嗯。 香港23年来未曾试过有一 个，所以佢咪冇怀疑咯？ 系啊，佢冇怀疑， 咁咪唔使审咯？吓，系啊，因为佢讲咗啊嘛，林郑月娥话系有怀疑先至会做，系嘛？咁但系边个怀疑？ 你就讲翻你呢 part 啦，有怀疑先做，边个去怀疑？ 咪 呢个怀疑是否合理 ？OK， 嗯，咁里边嘅成员去怀疑咯，即系特区嘅主要官员咯。 好啊，同埋一个何志平嗰个局长系应唔应该遭受怀疑？ 嗯， 如果佢话唔应该遭受怀疑，咁点解佢放咗出嚟咁耐？系特区政府以林郑月娥为首，冇同佢开一个欢迎会，吓冇咧系话俾香港人知，其实咧佢系含冤嘅。 嗯 ，OK。冇讲喎，好低调咁摆埋一边喎，係咪？ 我唔係好明㗎，其实即係 我觉得有呢个审查委员会冇问题，但係委员嘅成员点解係特区主要官员？因为我提出过呢个问题，因为呢啲特区嘅主要官员将会去审查一个可能係未来佢嘅上司喎。因为呢个特首如果参选人佢当选，佢有可能会沿用原有嘅部分嘅主要官员噶嘛？ 嗱，呢个以前中国历代，譬如呢个汉代，佢话阿丞相、首相嗰个职位高改为三公、大司空、大司礼、大司马、大司寇。嗱，呢个清清楚楚。或者以前咧，你话叫三司会审啊，呢个 system 系好清楚噶。 嗯。 系嘛？啲三司从何而来？点解佢有最高嘅权力？点解佢有咁嘅判断能力？系清清楚讲明。但系你话而家呢个叫资审会咧，系蒙查查嘅，因为你喺香港个范围里边揾咧，香港系喺中环为一个利益核心咧，千丝万缕嘅关系咧。譬如话一个叫张振远，本来咧系行会成员，点知会突然间做到一半咧？ 他的品格是出现问题，同埋呢是被判有罪，中间发现咁样，是吧？嗱，如果那个叫资审会的委员里面，我无论你是不是主要官员，他审别过一个人想话去入闸去选立法会，然后呢资审会里面呢这个官员呢就话呢、这个委员话佢唔合资格，於是呢 DQ 咗佢，佢冇法入闸。但係过得三年之后，呢、这个资审会突然间类似张振远咁呢，係被嗰啲咁嘅咩商罪科或者咩廉署啊，係咪敲门，然后呢因唔知边条罪啊就控告罪名成立。然后资审会嗰、那个你本来是圣人嚟㗎嘛，你要入狱喎、啊。好啦，咁两年前我曾经受过你资审会呢个 DQ 咗个人，我有冇得上诉啊？嗰阵时， 嗯， 喂，我两年前俾你一个本来系被后来被裁定系有污点嘅人审查，然后裁定我咧系唔够爱国爱国，喂，我系咪含冤啊？我两三年之后，如果你衰咗，我可唔可以啊申请上诉啊？嗱，我今晚想请问林郑月娥呢个问题啊？是吧 嗯。嗱 你话答唔答得到你话呢个问题。 我真系。 你话答唔 我真系答唔到呢个问题，因为。 嗱你话今日梁都系当年梁振英做特首，佢咪委任咗张振远入去做行会嘅。 嗯。 系咪呢个咪就系好类似你头先讲嘅林郑可以委任一个官员入去做资审会资审委嘛。如果你负责审嗰个人事后系出事 ,ok? 嗯， 在司法上，在法治上，咁以前俾你审过 DQ 话唔合格嗰啲，嗰班亡魂啊，系可以唔可以超度啊，或者投胎翻嚟做人啊？我都想问啊，得唔得啊？ 不过又 因为俾你冤屈打咗入去枉死城啊，打入鬼域啊，系咪永不超生？系咪啊？ 咁而家有冇具体真系边个官员去做呢个委员？ 边个都唔紧要啊，人就会犯错噶嘛，系咪？佢唔系圣人啊嘛，系咪啊？ 嗯， 系嘛？ 咁所以呢即係而家都冇我哋冇機會去討論埋嗰、那個即係召集人制度啦。咁 呢、這個呢個令我 更加睇唔明。 咪而家先講資審會。 嗯。 呢啲衝呢啲 paradox 同埋呢啲 holes, 呢啲窿呀。我唔知搵啲咩智者嚟到呢聽日呢嚟解答一下。我啲孤陋寡聞我蠢啦、啊、你當我每時問小學生我問 Miss, 我諗唔明啫 ,ok? 嗯。 咁呀終於林鄭今日話唔係個個都審呀，有懷疑先審呀。咁样边个去怀疑？听晚十一点， 午夜十二点， 清洁龙阿德。